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291面，时辰观法了，我们学到第六啊，第六啊，讲到37道品啊，我们简单的介绍过了，接着看这个文啊，若修四念处啊，四念处是看破，能生真勤，真勤就是断恶修善啊。所以真正看破之后，这个断恶修善的心呢，才能生得起来啊。断恶修善的心生不起来，你对于事实真相不了解啊，不知道现前实际状况是什么啊，都以为这观念都错了啊，总以为身是清净的啊，我们享受啊都是快乐的啊，没有想到事实真相啊，身确实是不净啊，又何况烦恼杂念忧虑牵挂啊，对身心都产生严重的伤害啊，而不能觉知啊。真正了解之后，对身体内外啊，内是心，外面是境界，知道都不是真的，都是假东西啊，都是属于无常的，断恶修善的念头就能生起来了啊，知道大乘教里讲的是正确的啊，我们的念头善啊，纯净纯善，那是法性身法性土啊，那个身真的叫清净身啊，世界是清净的世界，心行不善，身体决定多灾多难啊，居住的环境啊，肯定有许多自然灾害啊，全是不善心行所感召的啊，去修四念处啊，才能生正勤。正勤能发如意足，啊，也就是正勤，四正勤，啊，能发四如意足，啊，也就是知道什么是应该放下的，不应该执着，不应该分别，啊，明白了，啊，四如意足能生五根。无根能生无力，无力能生七觉知，七觉知就能入八正道啊。那么在小乘就是证阿罗汉果，大乘圆教那就是入初住位啊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 啊，就能达到这个境界。是为调停适当。若随人根性与诸道品何者相应，可以入理，是为调适是也。啊，人根性不相同。啊，上根立志。能在道品啊一种两种相应了，他就契入境界。啊，所谓是一闻千悟啊。啊，这种人当然很少。啊，我初学佛的时候，我这三个老师都没见过面。啊，方老师跟张家大师跟这个李老师没见过面。啊，李老师跟他们知道文明没见过面。可是他们都同一桩事情警告我。啊，我出去了。啊，教我对于性中的东西、禅中的东西不能碰。啊，我还特别喜欢，啊，喜欢《金刚经》，喜欢《六祖坛经》。啊，三个老师都摇头。他说这些经论，他所对的根基是上上根人。啊，上上根人真是一接触啊就大彻大悟了。啊，我们不是上上根人。啊，不是上上根人学这个东西啊很欢喜，但是入不了他的境界。啊，你能够欢喜一辈子，你连个虚脱还果都证不得。什么原因呢？啊，方老师分析的很好。方老师说，这个东西经典的就好比学校的课程。啊，有时有小学的课程，有中学课程，有大学课程，有研究所的课程。啊，他说你现在初学，应该从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研究所，啊，这样去读就对了。啊，像《金刚经》《六祖坛经》是研究所的课程。啊，纵然你看到、听到很喜欢，你入不了境界，一点都不错啊。啊，所以老师叫我从法相中拜法名门，三十颂、二十颂，从这个地方下手去进去。啊，他告诉我，这确确实实是道道地地的佛教哲学。啊，因为我跟他是学哲学。那么张家大师那是真的给我做扎根教育。啊，他教我从持戒修定从这个路子走，学释迦牟尼佛。啊，第一步教我读的书是释迦谱、释迦方志。好像我看到许许多多出家在家学佛都不是从这起步的。啊，张家大师要我从这里开始。啊，首先他是你要学佛，首先认识释迦牟尼佛，了解释迦牟尼佛。 啊，你就不至于走错路。啊，这个我们以后了解，这是真实教诲呀。啊，特别重视戒律，把自己一些浮躁的习气啊，都要把它放下啊，依照古人这些规矩，按部就班的来学习啊，学讲经先学小乘，后学大乘啊，这以后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了啊，确实世尊教的啊，世尊教弟子就是佛子，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，非佛弟子，劣等啊，等于说不先读小学他就去念大学啊，这个佛不承认啊，佛希望你按部就班来啊，上上根人特殊，那是很少数，所以是天才儿童啊，十一二岁就进大学，就进研究所，有很少很少啊。那我们不是那种才能的啊，一定得按部就班。啊，所以初学的时候也学四念处啊，学四正勤，学四如意足啊，这三个是根基础啊。我以后学了，哎，这四念处不就是张家大师讲的看破吗？四如意足是放下了啊，四正勤是断我修善的，我就能理解。啊，证明张家大师讲的话是正确的啊，指我这个路是一条正路啊，锲而不舍，这走出来了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五根前面三颗十二道品，如果不具足，你没有根呐，哪来的根呢？没有根，你有什么能力？啊，你今天讲诵经啊，这个拜忏能够超度，你凭什么？你有根，你有力，才能超度得了。没有根，没有力，超度没效果啊。谭学法师的自传《隐城回忆录》里面所记载的啊，他们未出家的时候都是学佛的，同参道友啊，有一个刘居士，八载寒窗读楞严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啊，啊，八年专攻一部经，有一点功夫了，啊，心地清净的，啊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啊，他们三个人那个时候没出家嘛，三个人开一个中药店啊，中午没有客人来，在这个铺子里面打瞌睡啊，刘居士就见到两个人，这两个人是冤亲债主，为了一点小小的利打官司啊，刘居士的官司打胜了，这两个人败诉啊，就上吊自杀了啊， 所以刘居士也非常后悔，不应该争这一点小利益，害了两个人，伤命。现在看这两个人来了，就晓得这麻烦了，这鬼来了，是不是来报复的？不看两个人走到面前，就向他跪下了，他就慌了，问他：“你们两位到这来有什么事情？”求超度。哦，刘就觉放心，求超度不是来找麻烦的。他说：“那你要我怎么替你做呢？做这个超度佛事，只要你答应就行了。”好，行，我答应你。看着这个鬼魂，踩着他的膝盖，踩着肩膀升天了。这是有功夫啊，有根有力，但修行有根有力。你看，什么样形式都不要，只要你答应，凭你修学的功德，就能帮助他们超生。这两个超生走了，又来了两个。一看都太太，还带个小孩，也都过世了。来也求超生，也就是这个办法。只要答应就可以了。踩着膝盖，踩着肩膀，升天了。没有根，没有力，就是你没有真正的功夫，凭什么？经文大家都会念，忏仪个个都能够学。像我们现在提倡的这些年，三十七念佛事，有效果。因为什么？做的人多，无论在家出家，有个两三个人有根有力的，就有效，就能生到效果。所以人多有好处啊！真正有根有力的一个人就行，不需要很多人。很多人主法的人。敲法器的人没有根没有力，可是随喜大众的有真修行人借他的力量，借他修行的功德，一样超度。一个法会真的一两个就行了。我们懂得这个道理，真修真干重要啊。什么都得要靠自己，这是最可靠的。刘居士以后出家了，在北方弘法立身，这都是老一代的了，他们跟地贤法师同一代。大概从我算呢，应该是我曾祖父那一代的，比我祖父还要早一代。那么有五根，从五根呢，才能生七觉智。有能力选择法门，这个很重要。在中国古时候，佛教有十大宗派，每一个宗里面法门很多，哪一个法门适合我，这个关系太重要了。 适合自己根性的法门就特别容易修啊，你能够理解，理解才生正性啊，你会学得很欢喜。啊，特别是像现在所谓知识分子啊，我们就算是知识分子这一类的啊，对于佛的经教产生浓厚的兴趣。为什么呢？里面确实有道理啊，你越学会越欢喜啊，可是怎么样呢？得不到三昧耶不能开悟啊。啊，也就是我常讲的，我们所学的佛法全是知识，不是智慧。啊，我年轻还有能力，不闻强记。啊，没学佛之前喜欢读书，读的东西很多。啊，所以常识很丰富。啊，也有一点用处，以后讲经的时候。啊，凭着过去这些见闻，啊，我在讲台上讲东西很活泼，啊，现前这些众生根性听着喜欢，啊，如果。我寿命真的是到45岁过世了，我在佛法上所欺辱的很浅啊，啊，虽然念佛了，能不能往生没有把握啊？为什么？对经中认识不够透彻啊，这寿命也延长，我也没有想到延到这么长啊，几乎要延到一辈了。这个利益对我就太大太大了啊，延长了40年，这40年、对于大乘经论的欺负啊，我们自己都意想不到啊。明了之后回过头来再看经宗，经宗不可思议。啊，所以今天叫我选择经论。啊，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，要我选择一部经，我告诉诸位，我就选择无量寿经。华严法华，楞严25圆通，通通都归无量寿经。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，真正不可思议啊！这在前面我们用了很长的时间跟诸位介绍，真难得了。啊，我们自己学习体会，又得到古大德的证明，还得到现代科学家的认证。啊，这怎么会错得了呢？啊，不是盲目跟着古人走的。 啊，盲目跟着古人走也能走得通，你只要真跟他，你一定能走得通。啊，自己不认识路啊。经教明朗之后啊，自己认识路了。哎，自己认识路，古人也是这么走的，这信心就更深刻了。啊，若不是这些大经大论，啊，我们自己知道，啊，我自己就晓得。我的善根不是真正的深厚，有善根，善根并不深厚。啊，深厚的善根呢，是这四十年培养来的，啊，等于是补习补上来的呀。啊，四十年前，我四十五六岁的时候，没有这么深厚的善根。啊，得了一个好处，就是对经教锲而不舍。啊，一天也没空过。啊，天天读，天天学。啊，天天在讲。啊，讲是跟大家在一起分享修学的心得。啊，这有很多好处。许许多多的问题，啊，在讲经，在答问，悟出来的，啊，经上常讲豁然开悟，啊，并没有想，人家一问，哎，立刻就能够回答。啊，所以弃觉知才能够抉择法门如正道。啊，圆教的八正道就是初住菩萨的境界。法华圆教，华严也是圆教。啊，古大德判楞严也是圆顿大教。啊，无量寿经不例外呀、啊。我们前面读过翻译，念老引用《法华经》上经文。那华严全部到最后都归净土。啊，这净宗法门不可思议。啊，当知道品啊，即四谛之道谛。啊，四谛是苦集灭道。啊，总的来说呢，就是戒定慧三学。啊，戒定慧三学总一切法。啊，四谛也是总一切法，比三学讲得更细一点。啊，天台讲，智者大师。啊，也把四谛配在藏通别院，四四一十六谛了。啊，法华是圆教，圆教的四谛叫无作四谛。啊，苦集灭道。我们知道啊， 啊，是经一原教啊，无足四谛。苦因如见如，因是无因，就是色受想行识无蕴呐、啊。入十六如，眼耳鼻舌身意见如。如是什么？全是自信的，全是信德了，无苦可离，苦没有了。啊，苦集是讲世间因果，灭道是讲除世间的因果，通通归自信了。啊，极呢，尘劳本清净，无极可断。换一句话说，烦恼即菩提，那就没有烦恼可断了。烦恼断了，菩提也断了，也没有了。啊，这里的什么？只有迷悟。悟了，因如见如，烦恼即菩提，没事啊。迷了呢？迷了就真有啊！迷了就是生灭四谛，那什么藏教的，是我们现在众生所说的啊。谛就是真相。四种真相啊，果上的真相的离苦才能得路啊。首先叫你知道三界痛苦啊，啊，前面我们学过的三苦八苦，啊，像四念处里面所讲的，啊，出世间法呢，灭，灭就是涅槃，啊，灭什么呢？灭烦恼，无明。尘沙见思通通断尽了，这个灭病邪皆中正，病邪两个字都是讲的烦恼。烦恼的自性全是法性，迷了法性就叫烦恼，悟了之后啊，才晓得都是法性啊。禅宗开悟了，大彻大悟了啊，老师考考学生，见性，性是什么样子？真正开悟的学生，随便念一悟， 啊，老师明白，点头给他印证，真开悟了。随手念来，无有一法不是啊。边是讲边缘，不是核心。啊，哪是边缘呢？啊，在佛法里面，藏通别圆，圆教是种核心。啊，藏通别都是别，都是边。啊，这佛教全是中正，邪呢不是佛教。啊，其他的宗教也不离开自心呐、啊，心外无法了，法外无心呐、啊。啊，佛教是正法，哪个教不是正法呢？戒是，你要是悟了的话，全是；你不悟的话，你有分别，有执着。悟了之后，分别执着没有了，起心动念也没有了，一切法皆是法性啊，法性所现的法相嘛啊，无道可修啊，生死皆涅槃，无灭可证。啊，生死跟涅槃是一不是二。啊，佛跟众生是一不是二。我们现在借科学家的印证，对这个事情更清楚更明白。啊，你想想看，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念啊，这一念是什么样子呢？一秒钟的1600兆分之1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诸法实相，在这个里面，所有一切法都平等的，都不平等。啊，宇宙之间的一切现象，啊，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，怎么回事呢？都是一念生的。啊，这一念才生，立刻就灭了。啊，楞严会上释迦牟尼佛说：“当处处生，随处灭尽。”它速度太快了。所以跟你讲啊，这是大般若经上的总结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，这是一切法的真相啊。了解真相呢，一切法应不应该放下？啊，所以在此地讲，经以原教无作四谛37品成于一心三观，即空即假即中。啊，你怎么说都是对的，没说错。啊，你真的切入境界，没有切入境界，怎么样说都是错的。能不能如全在放下啊？迷怎么迷的？没放下就迷了，你怎么还留一点？ 彻底放下就悟了。这个道理要懂啊。啊，为什么要放下？坛经上说得好，本来无一物。这一句话是绝了。真如本性里头本来无有啊，净土常寂光里头本来无有所以没有染净啊，何处惹尘埃，没有染净，没有真妄，没有是非，没有邪正，真的回归自性了啊！回归自性是一念不生了，有念即忘啊！一念不生啊！阿弥陀佛这念有没有？没有了。其如之后那个作用就大了啊！什么作用呢？能生万法啊！怎么生的万法？众生有感，自然有因啊！确实没起心，没动念，自然的因啊！这个很难懂。啊，佛在经上就比喻，就是敲鼓。啊，我们敲鼓是有意去敲它，你敲它就响。啊，大扣则大鸣，小扣则小鸣，不扣就不鸣。我们敲它，鼓有没有响一响？哦，它敲我了，我要应它，没有。尽信之后啊，这个发信呢？对于十法界众生之感，它是自然的因啊，所以这个现象叫自然现象啊。现象把它分成三大类啊：物质现象、自然现象、精神现象，三大类。啊，发性在哪里呢？发性必应一切处，一切时一切处发性没有不在呀，都在呀。啊，不在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出现呢？啊，我们把发性比作荧幕，啊，把能生万法这个现象比喻这个荧幕里面的色相，色相没了荧幕啊，立了荧幕它就没有了，这叫法外无心，心外无法啊，它两个是合在一起的啊，没有这一切现象它也存在，这叫真。啊，所以色相像电视屏幕上的色相是无常的，千变万化，屏幕是真常，永远不变啊，我们明心见性，性是真常，永远不变，能生万法啊，怎么生的我们也明白了，感应生的，众生有感它自然有啊，为什么？他并没有起心动念啊，不起心不动念，能明了，那是自性般若智慧；能应，那是自 自心里面本具的德相。啊，所以自心什么都没有。啊，常寂光什么都没有，不能说它无。啊，我们佛经里头叫称它做空，空寂，空寂不能说它是无。啊，它有外面有感，它就有应。啊，所以能生万法。啊，能生万法这一句，啊，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的五句话，这一句就把自信的德用说出来了。啊，自信的相状、体现，啊，他老人家的形容，第一个是清净。从来没有染污过。第二个不生不灭。第三个本自具足。第四个本无动摇。真的，我们用电视屏幕来做比喻，有一点像啊。啊，能生万法，它能现象。啊，众生有感，它就现象。啊，感千差万别啊，所以现在相也千差万别。啊，变法皆虚空界，一切万事万物啊，包括一切众生。每一个众生感不相同，所以法性起的应的作用也不一样。还原观上讲的出生无尽，就这个意思。啊，你看也有人给我们透露的信息，是地狱啊！地狱不是固定的，千变万化了啊！天天都有新地狱出现了，你说可不可能？可能，它符合这个道理。地狱从哪来的？念头变出来的吧？那念头千差万别吧？它随着你念头在变嘛，啊，所以造作地狱罪，堕落地狱了。地狱的境界是全是自己自心变的，自己业力变的。啊，阿赖耶里面，如果善的种子。还有在地狱也起作用，啊，受苦难的时候良心发现了，啊，自己受着苦难了，想到过去我害人了，我不应该啊，有这么一念身的时候，他可能就从地狱出来了。良心不能发现，地藏菩萨在地狱里也渡不了他。啊，他什么时候良心发现了？发现的时候忏悔的意思出来了。啊，只要忏悔，地上就消掉了，啊，地狱相就不见了，没有造地狱罪， 地狱在你面前你看不见。哎，朱金周老居士告诉我的。我跟他老人家在一起的时候，那一年我26岁，他好像是69岁。啊，是我祖父辈的了。啊，他看我们的小孩啊，啊，老人退休了，啊，常常讲故事给我们听。啊，那个故事都是他自己亲身经历，所以讲得很生动，很感人。啊，他的岳丈，他太太的父亲。张太炎先生，哦，这是民国初年鼎鼎我大名的文学家了。啊，他告诉我，啊，他的老丈人在世的时候，曾经做过一个月的东岳判官，啊，东岳大帝的判官。大概有事情不能上班，要找个人代替，就找到他了。啊，找到他就代替。啊，每一天晚上就有两个小鬼，啊，抬了一点轿子来接他去上班。啊，他睡在床上就像死了一样，第二天早晨把他送回来，啊，他就醒过来了，啊，日夜都不能休息啊，很辛苦啊。啊，有一天他就试试看，写个请假条告一天假，啊，黄昏的时候就在家门口把这个请假条烧掉了，哎，那一天晚上小鬼就没来了。啊，东岳大帝准他一天假。啊，这个判官的地位很高，就像现在的秘书长一样。啊，地位很高。啊，直接听东岳大帝指挥。东岳大帝好像管6个省，大鬼王啊！他跟东岳大帝建议啊，他是个佛弟子，佛门弟子啊，建议地狱里的炮烙地狱，这个铜柱啊，烧红的时候叫人去抱。他说这个很残酷。啊，请求东岳大帝能不能把这个刑法废除？啊，东岳大帝听了这个话，就告诉他：“啊，你去看一看，回来时候再说。”派了两个小鬼带他去看。啊，这个小鬼带他走了一程，告诉他。到了，就在面前，他看不到。豁然他就明白了，是造作罪业的人他的业报啊，没有这个业见不到。那就像梦境一样，他在做梦，在堕地狱，我们看不到。啊，才晓得这个状况，以后才不提了。啊， 晓得地狱是各个人的业报现出来，那地狱就无量无边了。每个人现的是自己的地狱啊，你现的不是给他受的，他现的也不是给我受的啊，全是就自作自受啊。这是章太炎的时候啊，第二天回过来的时候啊，传这么一个信息，全是自作自受啊。那么新兴的地狱那就很多很多啊，你的罪受完了，你的地狱就消灭了，就消失了。你有这个罪就有，没这个罪就没有。啊，让我们对地狱有更深层次的认识。啊，所以在原教四谛里面，地狱也不是真的，天堂也不是真的。啊，地狱跟天堂都了不可得。啊，所以放下起心动念妄想执着，事实真相啊，你就明白了。啊，四谛藏通别圆，后头有一句话说：“迷中清故，从理得明。”啊，这是迷的清。啊，一接触大乘经教，他就明白了。迷得重的人，有苦可离，有疾可断，有道可修，有灭可证。迷得深的人啊，对于诸法实相能完全了解，不迷惑的，法法皆入，法法皆是，无有一法可得，世间法不可得，佛法也不可得。啊，佛法是因为世间法而生起的，没有世间法哪来佛法？世间法好比生病，佛法好比是药，有病才有药，病要没有了，药就没有了。啊，是这么个道理。这于上破法变，即事通色，若不以道品调摄，何能及于真法相应？啊，那么这就是根性不同啊！啊，上面讲的破法变，即事通色，没有三十七道品。没有四谛法，哎，来调整它，怎么能够快速的与真法相应？啊，这个真法就是法性，啊，就是明心见性，它不相应。啊，我们学了这些东西才知道这修行真难啊，不是简单事情啊。后面说故大论云， 37品是行道法啊，就是修行的方法。修道之人若于破惑若离，就是断烦恼证菩提，必须此道品调摄也啊。你在修行的过程当中，你不依照这个，你没有办法调整啊，就是修行的心态啊，你无法调整啊。啊，那么我们今天晓得，只有一样啊，只有一个法门，可以不懂这些法也没关系，也能成就。那就是念佛求生净土，不要找这些麻烦啊！我在40多年前，佛光山刚开山，大概3、4年吧。星云法师办了一个东方佛教学院。啊，请我去教学，啊，请我做教务主任。我做了10个月，离开了。啊，也就是我们的意见不相同。啊，我的建议他不能够接受，我离开了。在佛光山，有一天晚上，月光非常好，啊，有10几20个学生，啊，围着我在月光底下，啊，讨论经教。来了一个工人，是佛光山的长工，佛光山的工程一年到头是不间断的。啊，所以有很多工人呢，就专门在做工。他是台南将军乡的，啊，走到我们那个圈子里头，他劝我们念佛，告诉念佛往生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他亲眼看到的。这个往生的老太太是他的邻居，很熟。啊，老太太，啊，老太太心地善良，啊，不甚懂佛法，啊，佛神什么都拜，啊，他告诉我3年前，老太太儿子娶了个媳妇，啊，儿子结婚了。这个媳妇啊，懂佛法，就劝她这个婆婆一心只拜阿弥陀佛，其他的都不要拜。婆婆真一婆婆有善根，婆婆接受，听媳妇的话，把家里的神像啊都送到神庙去了，啊，专拜阿弥陀佛，也不往外跑了。啊，每天在家里念经拜佛，啊，念阿弥陀经，拜阿弥陀佛，3年，啊，没有人知道他了，啊，往生的这一天，他也没说，也没说他往生。啊，晚上吃完饭的时候，告诉他儿子媳妇，啊，不要等他吃饭，啊，他去洗个澡，啊，大家不要等，啊，可是儿子媳妇很孝顺，啊，还是等他， 等了很久，怎么还没出来？啊，洗澡间就看看，真的，他洗不澡了，啊，换了衣服了，啊，房间没人，他家有个佛堂，到佛堂里看，他穿着整整齐齐，穿得还轻，啊，手上拿着念珠，面对着佛像，喊他不答应。仔细一看呢，他是已经往生了，站着往生的。他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真的啊，一点都不假了，要好好的念佛。他给我们上了一堂课，非常的生动啊！啊，江俊祥这个老太太啊，好几年前，大概有五六年前。我到台湾去，好像是中山大学的校长在高雄啊，请我在学校讲演啊。校长夫妻两个虔诚的佛教徒，我提到这桩事情啊，台下有个人举手，他是江俊祥的人，他知道。啊，这个老太太有功夫啊，欲知实知不说，说了什么呢？怕儿子媳妇有感情，这一哭一闹，他去不了了，啊，不说。啊，这在江俊祥，啊，那是他跟我讲话是前一年，就是一年前。以后我在美国住在旧金山啊，旧金山的甘老太太啊，她的儿子女儿在美国念书，以后在美国就业了，把她也接过去了啊。这是我一个老护法啊，我在台中十年啊，经济就是他帮助我的，每个月寄150块钱给我。李老师规定的，一个月你要是超过150块钱，你就不像出家人了。啊，150块钱里面有90块钱是伙食费，吃饭。啊，那么这个150块钱是15个人，他找的15个人，每一个人一个月10块钱。我在台中十年，他就供养十年。啊，就到美国我们又见面了。啊，请我在美国，他那个时候住老人公寓。啊，在老人公寓里头讲一个星期。我这个弥陀村的念头就从那生的啊，旧金山老人公寓，这个老人公寓是犹太人办的，这犹太人很聪明啊，他这个房子是楼房，20多层啊，每一个单位呢和台湾大概是15平的样子，有客厅、房间、储藏室，还有个小阳台。啊，每一户，啊，有老人夫妻两个住在一起的，啊，也有单独一个人住的，一共有400多个单位。啊，这个住的人不少，管理的非常之好。啊，老人一天到晚没事情，讲经听经都欢喜。啊，所以我就想到啊，在现代啊，这个佛教道场啊，就要办这种方式。 啊，我就想到啊，弥陀村啊，退休的人大家在一起，天天在一起念佛，在一起听经，在一起学佛。啊，我从那个地方得到这么一种想法。啊，这个老人院这个犹太人很聪明，他楼下的两层呢，他附设个幼稚园，就是老人的第三代，啊，他的孙子、孙子孙女都上这个幼儿园，啊，所以他跟他的家人天天可以见面，啊，小朋友你看他的父母就是他的儿女，啊，小孩送来。这个托儿所，这幼儿园呢，啊，每一天都见面。小朋友下课就去敲门，啊，玩个十分钟，那你上课了，赶快去。这很聪明，啊，让这些老人呢不孤寂，天天跟儿孙见面。啊，我看得很感动，很佩服。啊，甘老太太告诉我，她有个朋友，啊，儿子媳妇买的有别墅的房子，啊，生了小孩了，他在台湾把他接过来，接过来说照顾他小孩，就照顾他孙子，啊，做家事。啊，帮助他儿子。好像有好几年了，小孩也上幼稚园了。啊，晚上儿子媳妇小孩就回来，早晨上班的时候小孩要带去送到托儿所。老人一个人在家里看家。念佛修行呐，真难得了啊！他往生的时候也没告诉家人啊，往生的那一天跟家人都没说啊。家人第二天早晨起来，哎，怎么老太太今天没起来，没烧早饭？啊，本来早饭都是他准备，没人烧早饭。起来推门就看他，他坐在床上，啊，穿得整整齐齐、干干净净，坐在床上打坐。仔细一看，走了，往生了，留了遗嘱，摆在床头，儿子的孝服、媳妇的孝服、小孩的孝服。他都做好了，后事他都准备好了，这就是预知时至啊！啊，一口气一句话不说，哎，真走了，走得多潇洒，好朋友啊！啊，一心转念，哎，他也没有听什么经。啊，顶多这念佛人常常念的就是一部阿弥陀经，一句佛号。啊，他在美国住了大概有五六年的样子，成功了。啊，白天上班，儿子媳妇都上班，小孩都上学。他那个就是清净道场，没人打搅他啊，一个人在家念佛，真成就了啊！这些都是我们最好的榜样 我们看下面第七段啊，所以说这个念佛不需要学这些教，这就很复杂啊，很不容易修啊。今天特别是在这个时代啊，大灾难降临之前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学这些人啊，一部经一句佛号啊，经无量寿经很好，弥陀经也很好，只要选一种，不要搞太多啊，效果完全相同啊，真正得力的就这一句佛号功德不可思议啊！我们在这几十年当中看到的例子太多了啊，学多了学杂了反而没有成就走的时候真往生了吗？靠不住啊啊，不是说人走了身体柔软顶上发热啊，那就是往生极乐世界，不一定。一定是欲知是知。啊，或者是走的时候他看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他，告诉大家啊，跟大家了告别，那是真的，那不是假的。啊，往生的时候，昏沉，人事不省，这种状态是不可能往生的。啊，那个往生，全凭助念。啊，助念。身体柔软头顶发热，是不是真往生？不可靠啊！为什么呢？生天道是这个样子，再生到人道是大富大贵也是这样的啊。只可以说身体柔软啊，这个头顶发热的时候决定不生三恶道，这是肯定的。那人天福报有这种瑞相啊，真正往生一定要他自己说出来啊。已经走的人往生不往生，你知道不知道没什么关系，最重要的自己要真干啊。他没有往生，我自己真干往生了，他在哪一道我都知道，他临命终时你可以接引他帮助他往生，这是对于家亲眷属真实的照顾啊，这个不是迷信的啊。越是最上乘的法就越简单啊，决定不复杂，这个道理一定要懂。中国学术的根本称之为易经，易容易啊，简易啊，一点不麻烦啊。啊，佛法也是如此啊，佛法你要是真明白了真相信了，佛告诉你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你就成佛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只要你真肯放下，你大乘教里讲得多清楚，放下执着，对事出世间一切法执着，不再执着了，你就证阿罗汉。放下分别你就证菩萨，放下起心动念你就成佛了，就这么简单。 啊，求往生没有别的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啊，经上这八个字。大势至菩萨教我们念佛，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也是八个字。啊，你只要能真正做到了，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啊？古今中外学佛成就的人，实在讲就得了六个字：老实、听话、真干，他就成功。不可思议的境界。我们看底下这一段，第七，对之足开。对，即对待，啊，就是对待；智，就是公智。啊，实在讲，对智啊，我们都懂；啊，不解释，我们也都懂。为行人正修观世，啊，这个意思是修行人。啊，他每一天呢，在修观的时候，忽然或者或是两个意思。啊，忽然邪道兴起，邪道是两个字，邪念起来了，或者是心颠倒。这种情形有啊，很多啊。啊，我们在念佛，啊，不知不觉的杂念进来了，啊，或者是另外一个善念进来了，或者是个恶念进来了，啊，把我们念佛的功夫打断了。啊，清净心失掉了，这就是障于正心，它障碍了，不能前进，就是不能再相续了。啊，随所着心，须以相应之法而对破之。啊，就是你执着的这个心。啊，譬如从事商业的这些佛友们，啊，每一天都跟金钱打交道，啊，念佛的时候忽然想到哪里还有一笔钱。或是欠人的，或是别人欠我的，那他起这种念头，啊，不同行业的人，不同境界的人，啊，起这些贪嗔痴慢的念头，财色名食睡的这些念头，这个念头起来怎么办？啊，一定用相应的方法来对付他。念佛的人好啊，不要去想方法了，就一句阿弥陀佛，不管什么念头起来，马上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把它念掉。这个方法妙绝了， 无论是世法是佛法啊，起心动念就一句佛号就对治了啊，念佛这个法门，正念是阿弥陀佛，助念还是阿弥陀佛。莲池大师说的，正助双修啊，啊，八万四千法门都有正助双修啊，啊，念佛法门，正法是念阿弥陀佛，助法还是念阿弥陀佛。啊，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，不要想其他的方法来对治。啊，不找麻烦，这个法子好啊！啊，助心济习，则正心可敬。啊，妄念没有了，那你就恢复正常了。啊，都是六根净念相继。啊，相继很重要啊。不要让佛号中断了啊，慢慢念，念时间久了，口里面的佛号中断了，心里面的佛号不断，成功了。口中断不中断不要紧，你心里头真有佛了。最重要就是这一点啊！我也在讲习当中也讲过几次啊，有一年很早了，我住在台湾啊，过年的时候有一个老太太啊，到我们图书馆来拜年啊，老太太跟我说啊，这一年来念佛的功夫念得很不错啊，他说我什么都放下了，就是孙子没放下，孙子放不下啊，来问我，我就告诉他，你把孙子换成阿弥陀佛你就成功了啊，可见的亲情很重啊。虽然没有天天念孙子孙子孙子没念，他心里头真有啊。啊，天天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可是一想到心子阿弥陀佛就放下了。啊，他心里头孙子是第一了，阿弥陀佛是第二啊。他的障碍就在此地 啊，所以我告诉他，换个位置你就成功啊，阿弥陀佛放在第一，孙子放在第二，你就成功了，心里头真有啊，念念不舍阿弥陀佛啊，我们念阿弥陀佛应该像什么，像那个孝子念念不忘记母亲一样啊，母子连心呢 啊，可是现在没孝子了，这个比喻用不上的啊，从前可以用这个比喻很切切，现在用这个比喻不行了，什么比喻都比不上，夫妻假的啊，如果早晨结婚下午就离婚了，这开玩笑嘛啊，人与人全是虚情假意啊，没有诚信可言呢，是出是法都没办法了啊，所以这个世间会有灾难，灾难的原因也就在此地，诚信没有了 啊，我们念佛最重要的是心里头真有佛。啊，心里头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都没有。这才决定的是，啊，这才叫念佛功夫成片了，成就了。恭喜你，你永远离开六道轮回了，啊，你再也不会到六道里头来受苦了，你超越十法界了。啊，所以这一段事情我们要平常多想一想啊，不要想别的，其他的都是杂念啊。一个就是六道之苦啊，经教太复杂太难学啊，念佛这个法门就这么简单啊，就这么容易，只要真干啊，这一句阿弥陀佛全通了，畅通无阻啊，通极乐世界，通华藏世界，通一切诸佛刹土啊，通世出世界，我们要不要啊？心里面真有佛，就没有障碍了。口里有佛，心里面这个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还没放下，不行啊！甚至于你啊，我要来主持正法，我要来弘法利生。如果心住在这里还是障碍啊，弘法利生重不重要？重要。要不要做？要做，别放在心上，随缘去做随喜功德啊，放在心上错了啊，放在心上，你不能往生啊！啊，那么你所做的这个功德，将来都是人天福报啊！你想想，愿不愿意享人天福报？李世民做了皇帝，还堕地狱。四禅天人寿命终的时候啊，还堕三途。这佛在经上讲的他罪业没有能够化解。死了之后投胎啊，业力是强者先侵啊，哪个力量强他先受报啊，其他的都没有消失啊，都在阿赖耶里面藏住的啊。啊，你这个寿命报完之后，阿赖耶的业习种子又起现行，自己做不了主啊，这真可怜了，真没办法了啊！今天遇到净土，你呢？你要把它放弃了，那就是愚痴 啊，那就真可惜啊，这是一个机会，让你能够永远脱离六道十法界的机会，你要不要把握它？啊，自己修，修成功之后，啊，有缘帮助众生，多带一些人到极乐世界，这是真实功德。啊，没有缘自己先去了，啊，到了极乐世界，过去、现前、生生世世，跟你有缘的人，啊，都会给你感应道交。啊，他们有感，你就有应。设法应化了，普度众生的，你可以做得到啊！啊，这一生当中，如果是贪着其事，就不同了。这个对峙里头啊，这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啊。修行人最怕的就是这个，一生的功夫付之东流，真可惜，还是搞六道轮回。这个下面说，如是医治啊，如是医治病之术啊，世间医生给人治病，药比对病而用，叫对症下药啊。其患冷病者，比热药治之；患热病者，必以冷药治之；患不冷不热者，必以温和之药治之。药力若效，其病即愈；病即愈矣，身即安康。这一段好懂啊！啊，用大夫治病啊，要做个比喻，药要对症。啊，这比喻什么呢？比佛为众生说法，法要契机，也就是要对症。众生的根性不相同，你要是用这个说法不对症，不但治不了病啊，反而害人。这个道理要懂啊。世间这个医药啊，不对症呢，是害人生命啊；说法不契机，是害人慧命啊。害人慧命比害人生命罪要重大的多啊！啊，生没有关系啊，啊，死了之后，如果这一生没做什么坏事，来生又到人道来了，很多啊，我们看到很多催眠的啊，在中国在外国现在很盛行啊，啊，一入催眠状况说，过去生中是人，在过去还是人，没有什么大善大恶，哎，他生生世世在人道，在人道可以转很多事。那造恶业呢，那就到恶道去了；造善好事呢，他就到天道去了。啊，一生没有大善大恶的人很多啊。 啊，这在催眠里面我们能看到啊。啊，所以人的人生还是比较容易，可是得人生闻佛法的机会很难啊！现在世界人口65亿，多少人能闻佛法？你这一想啊，就太难了啊！也就非常珍惜我们的机缘，不容易啊！得人生不容易，闻佛法更不容易。啊，尤其闻佛法能闻到净土，啊，那就难上之难了。因为闻净土，你的一生可能就超越轮回，就有这个可能。啊，你不闻到净土，闻到其他的法门，修很好，都变成天福。啊，来生升天的多。啊。正果不太可能啊，这是我们能想象到的啊。以我们自己为例子，我们能正果吗？小乘初果须陀洹是最起码的啊，要断三界88品见惑，你能断得了吗？见惑里面头一个就是身见，那我们都以为这个身是我，有几个人知道身不是我，真不是我，能做得到吗？做不到啊，起心动念还是为这个身想啊。所以学佛怎么学？佛教小学一年级都进不去啊！佛教小学一年级要破身见，《金刚经》上讲的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你做到了才是佛教小学一年级啊！《金刚经》上经文说得很清楚啊，须陀洹呢？啊，须陀洹如果以为我证得须陀洹了，佛就不承认他是须陀洹了。为什么？他思想没破啊，思想破了，佛承认他真的是须陀洹。啊，破四相功夫前身不一样。须陀洹是粗破，身见没有了，边界没有了。边界是什么？对立。啊，所以佛弟子初入佛门的啊，正初果的大乘实性位、初性位的菩萨，边界没有了，边界就是永远没有对立啊！别人跟他对立，他不跟人对立啊，不跟人对立，不跟事对立，不跟一切法对立啊！他真正理解一切法跟自己是一体。这容易做得到吗？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真难啊！啊，第三个是主观观念放下了，那就是我的想法、我的看法没有了。为什么？他我没有了。所以也没有我的看法，也没有我的想法了。 啊，而无我了吗？啊，成见有两种，啊，在佛经里头，见取见跟戒取见，戒取见是因上的成见，见取见是果上的成见，两种成见都没有了。最后一类邪见，所有一切错误的看法都没有了。换句话说，他已经是正知正见啊，他对于一切人事物的看法决定跟经教相应，虽然没有学他也相应啊，这是小乘初果，大乘初信位的菩萨，你想想我们自己能做到吗？啊，这只是把执着放了啊，局部而已，没有完全放下。啊，一般讲大概放下三分之一。不容易啊。所以今天不用念佛法门啊，靠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戒引，四十八愿的加持。凭我们个人修行要想正果太难太难了啊！古人行，古人为什么行呢？古人从小家教好，根扎得稳啊！中国古人小孩扎根啊，从什么时候扎根呢？从怀孕，怀孕者胎教啊，小孩一出生前出生啊，他睁开眼睛会看，竖起耳朵会听啊，从出生到三岁这一千天最重要了啊，这一千天叫扎根教育啊，他天天看天天听，他已经在学习啊，已经在模仿啊，所以这个教育不是言教，最重要是父母做好样子给他看啊，所以弟子规不是教小朋友念的，是父母做出来给儿女看的，就是给婴儿看的啊，每一字每一句你要做出来啊，你让他在这个一岁到三岁的时候根深蒂固啊。中国古谚语有所谓三岁看八十啊，这个根扎稳的时候八十岁都不会变啊，七岁看终身啊，一生都不会改变了啊，他懂得伦理，懂得道德，懂得因果啊，现在全没有了啊，在胎教民国初年还有大概民国十年以后就没有了，就看不到了啊，民国二十年的时候大概讲都没人讲了，这样一代不如一代啊，要知道人人本来都是佛，佛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中国古人讲的一切众生本性本善，换一句话说都是圣人都是仙人、嗯、你没把它教出来啊，在全世界只有中国这个族群懂得教育会有啊，所以中国人有教育的智慧 有教育的方法，有教育的经验，有教育的成果，世世代代出大圣大贤，全是教出来的。收获了，你家就没有后代了。后代不是说家里儿女多，儿孙多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儿孙里头有圣人出来，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不能失掉啊！要灭亡掉的话，众生就可怜了。文化没有国家界限，没有族群界限啊！所以中国文化可以说是全世界的希望啊！希望年轻人发大心，把它继承下来。我们在联合国向大家报告，很多人不相信，认为这是理想，做不到，所以我们在安徽庐江汤池做了3年的实验，效果卓著啊！在实验里面，我们看到了人是教得好的，而且很容易教。只要老师自己做到，自己做不到，你就教不好。所以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《十善业道》，老师自己要做到，然后你去教，就能产生效果。自己没有学好，你就没办法教人。是经论对治之法，就像治病一样啊。我们怎样帮助社会恢复正常？怎样帮助人心恢复本善？怎样帮助众生恢复成佛？这全是教育，而言助开者，该有邪道之心，张闭正心，而实之解脱之门不开呀！解脱之觉悟之门不开。这个一句再留在下一个小时来讲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